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李渊和李世民表面上看起来其乐融融，而实际上李世民对李渊的评价并不高，甚至非常低。贞观3年，李渊的死党裴寂因为没有能够及时举报妖言惑众的法雅和尚而遭到免职，并被责令回故乡山西蒲州居住，不得居留长安。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却遭到了李世民劈头盖脸的一顿指斥：依你的功劳，怎么能够升到如此高位呢？只不过是受到了太上皇的宠爱，侥幸排名第一。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法纪紊乱，这毛病都出在你身上，念你是故旧不做处理，让你能活着回乡，这已经算是万幸了。有那么句话，打狗看主人，李世民呢，这是打狗给主人看。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法纪紊乱，这就是李世民对武德年间做出的评价，不是高度，绝对是低度。翻开唐代的相关记载，你就会发现关于武德年间的政绩记载的是非常稀少，即使有，也要从极不显眼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去查找。而关于李渊记载也相对偏少，以至于李渊的形象是相对模糊的，只记住了他有一个形象丰满的儿子叫李世民，而另外两个叫建成和元吉的儿子是顽劣不堪，压根就不成器。这一切根源就来自于李世民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此证明自己是优秀的，自己继位是合理的，这就是李世民的逻辑，也是中国式的逻辑，因为你糟糕，所以我优秀。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一学西方的逻辑，因为你优秀，而我比你优秀，所以我更优秀，抬高了你，反而更衬托了我。 在历史冠冕堂皇的记载中，太上皇李渊在李世民的照顾下生活得很好很幸福，自己也很欣慰。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贞观三年，太上皇李渊的死党裴寂被驱逐出长安，起因仅仅是举报不及时。刚才咱们说了，这不是打狗看主人，这是打狗给主人看。也是在这一年4月初4，太上皇李渊从一直居住的太极殿迁出，搬到了弘毅宫。弘毅宫就此改名为大安宫，估计是取安享晚年之意吧。关于太上皇李渊遗宫，历史上只有寥寥数笔，多数人不会在意，不就是搬个家吗？然而却不只是搬家那么简单，历史的细节往往反映出真相。贞观六年，马周的一封奏书反映了李世民与李渊父子之间的部分真相。马周的奏书中写道，太上皇李渊居住的大安宫在皇城以西，格局规模比李世民的太极殿小得多，地理位置还没有李承乾的太子宫好，而且整体感官上也有缺憾，需要大规模整修了，这样才能够满足人民的盼望，彰显皇帝的孝心。由此可见，太上皇和皇帝确实不一样，皇帝住大殿，太上皇住小殿，百善孝为先啊，这回李世民可没做到。其实在马周这封奏书中还反映出一个细节，李世民从贞观五年开始，每年夏天都要去九成宫避暑，而太上皇李渊只能留在长安享受酷热的夏天。在马周上书之前，李世民没有邀请李渊同往的意思，诏书只表明朕要去避暑了，有事的话到避暑山庄来找我。贞观八年，李世民开始邀请李渊一同前往九成宫避暑，然而李渊却始终没有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李渊他忌讳。他又忌讳什么呢？原来这九成宫啊，是在隋文帝杨坚的仁寿宫的基础上翻修的，杨坚就驾崩于仁寿宫，作为亲外甥的李渊心中自然是有所忌讳。到这个时候，李世民才想到为李渊在皇城东北建造一座避暑离宫，宫名就叫大明宫。然而一切都晚了，大明宫还没有落成，李渊已经染病卧床，注定无福消受着大明宫了。从宫殿到避暑都是一些细节，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事和细节却折射出了父子关系的尴尬。尽管欢聚一堂时做足了面子，但是内心之中必定有着一层厚厚的隔膜。皇帝只有一个，有你没我，无论父子，无论兄弟。人生就是一出戏，李渊的人生大戏该谢幕了。贞观九年5月初6，太上皇李渊在长安垂拱殿去世，享年70岁，死于中风。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到这时，无论是曾经的辉煌还是曾经的屈辱，一切都结束了。那个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不幸之人，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不知道李渊在最后时刻是否在总结这一辈子，又是否会和弘一法师一样得出4个字：悲喜交加。《旧唐书·高祖本纪》对李渊做出了如下评价：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薄兴，密运雄图，未身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绝神机而素若疾雷，屈豪杰而从如言草。由此为证，晋阳起兵的谜团就已经彻底的清晰了。说到底，晋阳起兵，李渊是主角，李世民是配角。李唐王朝由李渊开始，由李世民非典型继承。老爹盖棺定论，李世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9年来与太上皇并肩作战的日子太让人难熬了。尽管太上皇已经深居简出，但无形中总有掣肘的感觉。 别人当皇帝都是一身清爽，而自己当皇帝却偏偏多背了一袋面。现在一切结束了，作为儿子我思念你，作为皇帝我欢送你。家国合一的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家是国事分不清，家不是家，国不是国，皇帝需要理的头绪实在是太多了。遥想晋阳起兵之前，谁曾想李氏一脉可以君临天下，结果李氏一脉做到了。现在皇权的接力棒已经彻底的从老爹手上传到了我的手上，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第二代第三代直到永远。太行山不是曾经说过唐国兴李万年吗？对，一定会。校服之下的李世民一方面很悲伤，一方面又如释重负，谢天谢地，太上皇与皇帝的危险关系终于解除了，终于可以做一个纯粹的皇帝了。然而李世民不会想到，皇家的危险关系其实并没有解除，他与太上皇的危险关系是解除了，但是没有消失，而是悄悄地转移了。贞观九年5月11日，重孝在身的李世民命太子李承乾在东宫裁决国家大事，这一年李承乾17岁，绝症没有根治，转移了，而且扩散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贞观九年，太子李承乾17岁，他出生于承乾殿，因此得名李承乾。在武德九年6月初4日之前，他只是秦王世子，没有人想到他有朝一日会像他的名字一样承担起乾坤大业。6月初4日之后，一切都不同了，秦王世子变成了太子，李承乾也就有了承乾的机会。贞观九年6月25日，皇帝李世民恢复主持国政，已经当了一个月家的李承乾将裁决大权归还父亲李世民，同时在父亲的授意下继续处理相对较小的一些事情。从处理的结果来看，李承乾相当的有决断能力，潜质不错。自此每逢李世民出京，太子李承乾都会负责留守，全面主持工作，皇帝接班人的态势已经是不言自明了。然而态势仅仅是态势，并不是最后的定势，只要没有吹响中场哨，每个皇子都还有机会，尤其是皇后嫡出的皇子，谁赢谁输没有定论。李承乾很幸运，他是嫡长子，长孙皇后的第一个儿子。李承乾也很不幸，他还有一母同胞的弟弟，而且一下两个，分别是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晋王李治这一年只有7岁，从年龄上讲对李承乾构不成什么威胁，而能对李承乾构成威胁的只有魏王李泰。这一年李泰16岁，一样是嫡出，而且比李承乾还多了一个爱好，那就是文学。要害就在于爱好文学，如果诸位没有忘记，武德年间的李世民就是爱好文学的典范，在他身旁有时称18学士的智囊团，后来这18学士几乎都成为了贞观一朝的栋梁之臣，因此爱好文学是一个标签，是父子性情相近的一个标签。贞观10年，李世民晋封李承乾的诸位兄弟，也就是自己的其他儿子为王，每位皇子都被封到了全国相应的地区当王，除太子李承乾外，年纪稍长的皇子全部封王，李泰也没有例外，被封为了魏王，出任相州都督。3月23日，各位亲王前往各自任职的军区上任，在欢送会上，李世民与他们一一道别，说出了一副肝胆相照的话语：帝国大业需要你们外出镇守，兄弟之情有谁不愿长相厮守， 儿子死了可以再生，兄弟死了不会再有，多会说话呀。各位亲王上路之后，长安城安静了许多。太子李承乾满心以为年长的皇子全部离京，可没有想到还是有漏网之鱼。谁呀？魏王李泰。魏王李泰并不是擅自做主，而是李世民特批，不用去相州了，就留在京城吧。那相州都督空缺怎么办呢？好办，着金子光禄大夫张亮以长史的身份代理相州都督。皇帝想要宠信一个人，那总是有办法的。就这样，李泰留在了长安城，继续与太子李承乾并肩作战。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从骨子里看，他们已然成为了你死我活的对手。尽管一切只是在萌芽状态，然而同样尊贵的血缘决定了他们两个之间的斗争一定会绵绵不绝，一如武德年间的太子建成和李世民。令李承乾没有想到的是，父皇李世民对李泰的宠信与日俱增。也是在这一年，李世民鉴于李泰爱好文学，对待知识分子彬彬有礼，特下令魏王府成立文学馆，李泰可以自由招揽天下学士。有其父必有其子，李泰正是李世民的标准克隆版。古语云，太子国器也，国家重器啊。历朝历代都把太子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李世民同样如此。为了教育好李承乾，李世民同样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他同样希望这个嫡长子能够像他的名字一样担负起社稷的重担。贞观四年七月初十，李世民任命原太子少保李纲出任太子少师，原兼任御史大夫的萧宇出任太子少傅，这是给太子选择老师，李世民自然不会马虎。其实这个任命有着李世民的深意，让李纲出任太子少师是为了教授李承乾道德文章，而任命萧宇则是看重他的端庄，顺便让这个端庄却又牢骚满腹的萧宇有个发挥余热的地方。李纲和萧宇都很优秀，都在青史留名，可惜呀，他们都不适合李承乾。李世民只看到了李纲和萧宇的优秀，却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代沟。这一年李纲84岁，李承乾12岁，他们之间足足差了72岁，六轮啊。按照现在的说法，三年一个代沟，这两位之间一下子就是24条代沟，沟壑纵横啊。他们之间还不仅隔着这么多条代沟，更隔着两个朝代。李纲在北周当过官，在隋朝领过俸禄，在武德年间当过大臣，在贞观年间又出任太子少师，这样的经历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只是这样的财富并不能转变成李承乾自己的财富。李承乾曾经向李纲请教古来君臣名教节忠尽节之事，李纲凛然说道，托孤之事古人认为很难，我却认为很容易，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对于李纲而言，他的表现不可谓不好，而对于李承乾而言，听着这样的课，他其实是似懂非懂。一个12岁的少年听84岁的老爷爷慷慨陈词，有些道理他似乎懂，有些道理他又似乎不懂，但又不能说不懂，不然这84岁的爷爷会不高兴，所以表现出来的一定是啊，我懂了。真的懂了吗？其实未必。懂了也好，不懂也罢，李承乾还是跟着师傅们一起做起了官面文章。每次李纲前往东宫，李承乾都会亲自叩拜，而每次李承乾升堂处理政务，李纲和房玄龄都会在一旁陪坐，他们是奉李世民的旨意陪太子升堂。李世民也希望李承乾能从两位大臣身上学到治理国家的知识，只可惜啊，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从武德九年开始，太子李承乾就按照父亲的要求非常努力地学着做一个太子。 到贞观九年时，他学得很努力，很刻苦，得到的评价也不错。《旧唐书·太宗诸子》中如是记载，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数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太宗居亮案指的就是高祖李渊去世后那几个月，在那几个月里，李世民为李渊守孝，军政大权一律由17岁的李承乾裁决。结果证明李承乾颇识大体，很有决策能力，无疑李承乾的初次亮相堪称完美。然而当太子不是参加奥运会，参加奥运会可以一战成名，赛前的小萝卜头可以蜕变成记入史册的奥运冠军，当太子则不成，不可能一战成名，也不可能一战定终身，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力争出彩，力争不犯错，坚持到最后撞线的才是真正的皇帝。如果非要与奥运会相比的话，那么奥运会就是100米短跑，当太子则是42公里加195米的全程马拉松。事实证明，李承乾只适合跑100米，不适合跑马拉松。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贞观十年，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斗争开始。从这一年起，李承乾开始走下坡路。李承乾为什么会走下坡路？李泰又是如何崛起的？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